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所謂反對派嗰個有少少唔同，反對派嗰個又有個雷動計劃，九啊幾樣啊，咪就搞到亂曬龍啦，係咪先？係嘛？ 咁都係有幕後之手搞死你啫， 一樣嘅啫，其實兩邊都一樣，兩邊都一樣。 大石砸死蟹，你唔記得依句説話咩？ 呢、這個大石即係西環。 我你講啊，我冇講。 咁咩大石砸死蟹 啫？總之大家領會。 哦，即係李慧瓊就係大石，佢砸到你。 Maybe 啦， 咁唔係呢？你答我，你又用錯成語噶啦！如果唔係就大石砸死蟹啊嘛，咁我係西環嘅，咁我即係李慧瓊係大石啦 ，Maybe 咯 ，Maybe。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下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我想知道跟大家見面，今天的主題是反，即我今天很多東西反反這樣反那樣，但是未講這個反之前就有一個、都可以略略提提的，就是說、NASA 啦，又最近發現了一個超級地球， 即系嗱，我喺以前咧抽啲题目出嚟讲，我系讲过好几次，即系我又唔想下下都要攞成集嚟去讲，但我又觉得咧，即系都值得同大家 update 下，因为其实事实上咧，我哋又攞支望远镜，又唔知走去笃边度，又揾到有个新嘅类似地球嘅嘢呢样嘢咧，就的而且确越揾越多之余咧，而且出 paper 次次都出到 science and nature 呢啲。 系啊，嗱，技术员可以去嗰、那个画面先啦。就條標題都係好大路噶， 即係證明呢一門，即係呢啲咁嘅新發現咧，都仲係非常之吸引到即係學術界入邊嘅注意力、因為咧，其實就揾啊揾到好多之餘，亦都係各具特色。即係譬如我哋曾經講過嘅，即係你話 Kepler-168F、Kepler-452b。即係啲嗰啲 number， 我驚自己冇記錯。Proxima Centauri B， 跟住再最近嘅嗰個 Trappist 嗰、 個咁樣嘅星系咁嗰堆。咁而家呢一個咧，又揾到一個喺39光年以外嘅。唔、算太遠，亦都唔係太近，因為最近嘅係4光年。遠啲嘅30光年又有。咁呢個就39光年。咁但係佢最大意義就係咧，佢夠大粒。 好大，大過地球好多 啊！雖然 Trappist 就揾到一次揾到7粒啦，咁、但係都係啲同地球差唔多，或者比較細啲嗰啲嚟嘅，嗰啲 Proxima Centauri B 又係比較細啲嚟嘅，咁一係咧就係、再先前嗰啲 Kepler 即係 452b 嗰啲咧，就係佢大粒少少，但係佢又即係又比較遠一啲，咁、呢個咧就係、又大粒得嚟咧又算近嘅，咁佢最大意義就係話又大粒。又 OK 近，即系我哋比較大機會喺未來嘅嗰個觀察入邊咧，可以睇下上邊有咩事發生。 係嗱，因為我睇到佢個講法就話咧，佢懷疑嗰度有大氣層喎。 咁一啲都唔奇啊，佢因為夠大粒啊，咁而且咧你可以即係大約即係可以估下佢嗰個體積啊。即係光譜啊，你都可以比較容易去掌握得到，甚至乎從而你可以估下佢嗰個密度會有幾高嚇、你即係大約亦都可以透過一啲其他間接嘅觀測估下佢大約係幾重幾輕。咁、於是乎咧，你對於佢個密度有所掌握嘅時候，你即係你就會估到就係佢上邊係會係多石頭啦，定係多氣體啦。咁、再加上佢本身圍繞住佢自己嗰粒太陽咧。是相對一個比較弱啲嘅太陽嚟嘅，弱啲嘅太陽咧就當然個代價就暗啲啦，但係最好又唔好暗到完全熄咗機啦。咁、但係暗啲嘅太陽咧就對應就係話佢俾出嚟嗰個嘅太陽風啊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嘢干擾又會少啲啊。咁、於是乎咧嗰啲氣體更加容易保留咗喺嗰粒地球上面。 好嗱，咁即係基本上咧。 啲新聞咧，而家差唔多講話無人無知噶啦。咁我都留咗個決定啦，以後有類似嘅新聞我係唔會講嘅。開始 嗱，即係我咁樣啦，即係質素保證啦。我哋一係唔講，我即係我都一定揀個係覺得爆入係值得講嘅先講。即係我唔會話係唔係有都會攞出嚟講咯。 係啊， 咁但係同埋呢一度可以加多一點啊。點解呢一個又其實都值得即係攞出嚟睇咧？因為咧，其實我對於我哋而家對於我哋自己太陽系。抑或是其他太陽系上面那些即是會發光的行星和那些兜住去行星去行的行星。咁佢哋嗰個結構分布咧，我哋好簡單牛頓定律可以幫我哋答到好多嘢。但係咧，對於實際上就係話，具體你係幾大粒幾細粒嘅星，就會係形成到一個硬嘅地殼啊。嗱、你即係以我哋自己太陽系，我哋留意到嘅現象就係、是、越係外面越係遠，越係大粒嗰啲咧，反而佢係氣體星嚟嘅、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啊、除了冥王星，咁基本上都是大粒过地球好多，而且是气体嚟嘅。咁大家就会问啦，究竟嗰啲行星，最大可以，即系如果佢要保持住一个石头嘅固体嘅话，佢最大粒可以去到几大咧？可唔可以出现一啲超大粒嘅好硬嘅行星咧？而家我哋睇到就系大粒多少少咧，就气体嚟，就气体嚟啦。咁究竟可以最大去到幾粒？而家咧就係話呢個比起 1.5 倍，其實好似啱啱係一個邊緣嘅 case 嚟嘅。即係而家理論上就覺得，如果你譬如話超過 1.5 倍，基本上就係氣體行星嚟嘅。但係而家呢個咧就似乎透過佢嗰、那個質量嘅估，即係嗰個密度嘅估算咧，佢應該就係有固體嚇兩者之間。 簡單嚟講，應該係咪有地殼？ 咁應該係嘅，咁即係佢即係又咁講啦，佢應該有個固體嘅核心，有啲比較重嘅元素喺中間嗰度啦。佢出面係唔係一個係全部仲係熔岩未凝結個地殼出嚟？呢個未知嘅。咁基本上就係、是、但係如果佢有個大氣包住，我哋好容易度到佢外邊嗰、那個即係大氣嘅成分啦。咁我哋曾經亦都提過嘅，喺哈勃望遠鏡下一代咧，就有一個叫 James Webb。 而家佢都有講嘅，因為佢而家想揾呢個去望。 係啦，咁 James Webb 就好適合就攞嚟去望呢啲嘅，因為佢唔止望得遠啊，佢主要係望得解像度高。咁而且佢係擺得即係重複多次啦，就係佢擺得咧比哈勃望遠鏡離地球更加遠，受地球干擾更加少。而且佢可以真係擺一個比較更加暗嘅位置啊，咁而且就受地球干擾少，甚至乎佢可以受地球嘅保護，令到佢接觸少咗，喺地球嘅即係有多方去擋一擋，就少啲太陽干擾添。所以預期咧 ，James Webb 嗰個望遠鏡咧睇得係，就算睇件近嘅嘢咧，都係清楚好多 嘅。係啊，都係嗰句啦。嗱，有得睇快啲睇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呢位總統咧，佢就唔中意做呢啲嘢嘅。所以餘下嚟嗰個撥款咧，都冇乜機會落到呢啲地方度噶啦。 咁冇嘅，你即係美國，你可以好在有啲咩？你可以忍八年咯，忍八年之後播下一個咯。 未必忍八年嘅， 係忍四年得噶啦。係 可能四年得噶，佢都七十歲啦。OK， 好啦，咁嗱，其實可以翻翻去正常畫面啦。嗱，就今日我哋嗰個主題係反啊。咁有一個咧，就我睇落相當之，咦，好醒神喎咁樣。咁就因為咧，嗰、那個標題咧就係、是、反物質。 去反質量啊！ 反質量係啊，唔係 anti-matter。 嗱，我哋下節會講反物質嘅，但係呢節我哋講反一樣叫反質量嘅嘢先。 咦？我睇 anti-mass 喎，哇！真係 哇，好爆㗎，睇落啦。 咁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個消息嘅來源咧，就唔係一啲話標題黨，通常都唔係標題黨嘅平台嚟嘅。呢個就係 BBC。嗱，技術人可以去嗰個版面先， 即係 Guardian 啊嗰啲都有報導呢單嘢。 有咩？ 有，我都是在網上抄的啫。 係啦，嗱就佢個標題咧就係、是、物理學家揾觀察到反質量 嚇、啊、負質量 負質量 嚇嚇。 咁佢嗰個講法係咪話佢推佢嘅時候咧，佢會唔係褪後係向前嘅？ 嗱、啊，即係咁講啦。正常嚟講，我推嗰樣嘢，我推佢向前，佢向前；我拉向後，佢向後啦。而家就調翻轉嘅，即係我推嗰樣嘢，佢會拱翻我轉，佢調翻打到褪嘅。咁啊，於是乎咧，嗰條 F 等於 ma 咧，就好似咧多咗個符號喺度咁樣。 哦， 嚇、啊，咁即係 F 等於 ma 邊度多符號啊？ 就喺個 m 前面多咗符號咯 ，F 等於負 ma 咁樣咯，好似佢即係佢。 咁如果單睇嗰個數學嘅程式，咁出嚟嗰個力都係負的。 嗱，即系咁啊！你照俾一个正嘅力落去，但系两个，即系我谂唔好用正负嚟睇，直头方向相反咗、 啊啊啊， 即系直头就系明明正路就系你拱嗰样嘢， 你拱邊去向邊㗎啦，而家就係你拱去你調返轉即係有啲頂心慘呢啲就係、是啊、即係呢樣嘢睇落就好爆啦，咩 negative 係呀、啊、我睇到即刻 send 俾你呀、啊、因為我連 即係咁嘅，其實話說呢台長一 send 俾我時候呢，我炒兩炒呢，我超呢啲咁嘅標題檔咁樣，跟住我就冇理佢，咁即係因為嗰陣諗，即係我諗搵緊啲做今日做節目啲料嘛，但後咩唔係忍咗兩日之後呢頂唔住啊！ 再睇翻， 即唔係再睇翻呢單嘢，係再睇到周圍嗰啲傳媒點樣報呢單嘢，我頂唔住啊！真係唔出手唔得咯，即係我覺得。最慘嘅就係咧，就唔止係即係 BBC 啊呢啲咁樣嘅媒體，直頭你話香港嗰啲有啲網上媒體都喺度報道大事，即係大事宣揚咁話揾到反質量咁樣。但我想講，唔係話呢個研究冇料到。而是這個其實都 OK 有料到的研究就落了一個很即是很怎麼說好很名不符實而且是、一個太即是太過 show off 的標題 標題黨呢簡單來說就是標題黨但是標題黨是不應該出現在、BBC 這類的 那這個要解一解為什麼出現在 BBC 那些呢因為這個是正式大學發出來的稿來的 即是大學那條標題都是 negative mass 即是啦大學出的線稿來的即是我叫這做線稿、但是即是我說大學又不是一定出這些線稿就一定是衰東西來的當然你要看什麼大學出啦現在這間大學呢就叫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你問我呢 三四線的 如果是 U Washington 呢就厲害 的、Washington State 如果是 Washington University 都厲害的、但如果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呢、就多了一格的即是我就又咁講，呢、這、一個研究嗰個結果咧，就都公布咗 PRL 嗰度嘅，即係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嗰度嘅。以物理學嚟講，好嘅，係一個好即係幾唔錯嘅 journal 嚟嘅。佢哋呢個結果幾唔錯，但係咧，其實我要再解構一下，究竟入邊佢個實驗係做緊啲乜？係唔係真係好似啲記者或者 BBC 啊嗰啲，其實我都中曬服嘅。係咪好似佢哋咁報？求其揾佢可以求其整到一杯。跟住令佢體現到出嚟有個負質量，我拱去調翻打到褪咧咁樣，咁就唔係。咁其實佢呢度入邊屬於專業範疇，係屬於呢一個量子光學範疇，或者叫嗰個叫做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咁其實你話如果做翻呢啲咁嘅量子物理啊，專係做呢啲凝聚態物理啊，做呢啲激光冷凍啊，以及係量子光學甚至量子電腦嗰啲人咧，覺得呢啲有乜唔了不起啫？ 係啊 係啊。不過咧，佢叻就叻在咧，好多喺以前理論上計算出嚟嘅，佢可以真係做用喺實驗表現到出嚟，咁所以佢係了不起嘅嚇。咁呢一個佢最大嘅貢獻其實都會喺翻嗰啲量子運算，即係未來，即係呢一方面啦。係唔係話佢可以即係可以話發現到有啲乜嘢去違反咗呢一個牛頓定律咧？咁樣咁我會首先咁講啦。咁大家都知咧，牛頓定律咧，其實佢嗰個適用嘅範圍有限嘅。在高速的範圍或者高重力的範圍它又 微觀的範圍、 即是太宏觀的範圍它又不夠相對論對、太微觀的範圍它又不夠量子力學對、現在這個明明就是一個量子力學系統根本就不是用牛頓力學描述的系統來的那你說它有東西違反牛頓力學有什麼那麼奇怪但是呢即是你問我呢就是因為這間大學我不知道啦那他可能好即是好日都出不到些很正的研究而家出到正少少呢嗱嗱聲諗他們班人的公關呢就大肆宣揚出了一篇這樣其實明明是一個都我會覺得是中上程度即是一個 above average 都挺不錯的一個量子的實驗研究結果那他就煲到好像你有些東西是違反了哇驚天動地這樣即是我就會覺得即是而且就都我都唔可以話陰到嘅，總之都叫做成功地爭取到 BBC 嘅報，即係嘅 俾到我哋眼，揾到我哋眼球啦。但係我 想即係其實幫到間學校有曝光咯，我會話 好緊要噶啦，即係爭咗啲冇俾 like 啊嘛。嗱，我想搞清一樣嘢，就係點解佢夠膽寫到呢個 negative mass 呢樣嘢？ 嗱，我講一講佢嗰個現象先啦。其實佢嗰個現象就係佢首先咧要將一堆叫rubidium。呢一隻元素啊，咁呢一隻元素如果佢將佢擺喺嗰個激光冷凍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基本上非常接近絕對零度嘅。 咁實際上就等於我哋以前講嗰個超級嘅流體，超級流體 就係呢。咁喺呢一個咁凍嘅情況之下，佢就會變成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Bose-Einstein condensate）。咁要達成呢一個咁樣嘅低溫度，其實基本上佢嗰啲原子咧已經行到好似人行路咁慢咁滯嘅啦。 即係你諗下人行路，相比於我哋而家周圍原子運動，其實係人行路一個非常慢嘅速度，但係佢可以將佢冷凍到基本上好似即係其實每秒幾厘米，其實應該話比人行仲要慢添。人行就每秒一兩米到啦。 呢個係同佢嗰個温度掛鈎咁，即係佢越低温度， 越低温佢就要行得越慢。我哋 我記得以前朱棣文都好似做呢樣嘢。 其實朱棣文就將呢個技術搞清楚曬，令到佢提供嗰啲技術，令到好多嘢都變成有可能。 嗯、 所以基本上朱棣文佢搞好咗激光冷凍技術之後，咁其實我哋先前試過，唯一一次請個嘉賓嘅就係阿伍永雄博士。咁佢嗰陣開頭就係做呢啲激光冷凍研究， 嗯、 因為九十年代尾好興玩呢啲嘢嘅，又玩 DNA， 又玩跟。其中一個最大的就是玩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沒有激光冷凍技術做不到這件事、 嗯、 很多時候就變成停留在理論計算層面，即愛因斯坦時代已經提出這件事，不過幾十年一直都做不到、 嗯、 一直有激光冷凍技術出現，我們可以做得到。做得到的時候他們做些什麼呢？他們整了一個這樣的凝聚體出來，再找另外一支激光下去，好像一支攪棍一樣，一個檸檬茶上面一支攪棍一樣攪它，而且搞是用一種特別方法搞，搞得很有節奏的，令到它會跟隨著某一種即形成某一種特定的物理環境。那他們呢搞即又是一個受到這個外來激光干擾的一個波式凝聚體，突然之間呢就拎走那個 laser track， 讓它散出來，散出來的時候再研究一下它上面的動力學會是怎樣，即這堆東西究竟是會怎樣散出來。如果我只搞棍突然之間即系壓一壓佢，究竟佢會點樣擠出嚟啦？即係好簡單講，一劈啫喱擺喺個啫喱杯度，你突然之間攞走個碗，你再揾啲人壓一壓佢，咪整到一劈彈到周圍都係咯。咁其實佢哋好有興趣去睇下呢一啲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本身嗰個動力學會係點。咁、 嗯、 根據理論上嘅一個預測咧，其實有可能有時會出現一啲好古怪的情形嘅。我哋嘅現實世界就係話，一撇一堆喺度，你撳佢咪向外散開咯，一撇咁擠咗出嚟咯。但原來咧喺呢一啲咁樣嘅量子嘅情況之下咧，呢個唔一定會係咁。就有一啲情況就好似而家咁樣講啦，你去適當地搞佢，然之後有得去散出嚟，佢一路散開嘅時候咧，然之後你夾硬擠一擠佢咧，有機會係佢唔係擠開不得止，是調翻轉縮翻埋。 哦，咁呢個就形成咗，所以佢掛 negative mass。 係啦，即係你明明就係你向外將佢擠，但佢竟然係向中間收翻入嚟。其實你話類似呢啲嘢係嗱，我都記得就有一個唔係好啱嘅比喻啦。其實都有科學家有啲曾經發明過一種海綿咧，你拉長佢咧，佢唔會越嚟越窄嘅。 嗯。 你拉長佢少少，佢變肥咗。但當然係一個特定範圍，你再拉長啲，佢都會變翻窄。但係一個好窄嘅範圍咧，佢會翻，即係你會發覺你可以局部好微細地透過改變佢入邊嗰種咁樣嘅分子結構嚟去達到一啲好特別嘅效果，好似睇落去一啲好違反我哋既有學過力學嗰種效果。咁而家喺呢一度，佢只不過玩嘅對象就係一種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然之後咧。之前都理論上計好曬啊！呢樣嘢有可以會出現一個好似一個 effective negative mass 嘅情況，你撳扁佢，你一撇香蕉膠撳佢擠出嚟，佢唔係擠出嚟，佢仲反而收翻入去。嚇、 嗯， 呢、這個其實喺嗰個量子力學嘅計算之內嘅。咁但係你話呢樣嘢係咪又要真係用好深嘅量子力學去明咧？咁容許我喺呢度啦，即係花少少時間打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大家即係好容易明。假設而家咧，你屋企張牀褥好腍嘅牀褥。我上面成盤波子棋啲波子撒晒上去、 嗯、 ，OK， 咁啊，即系细路仔玩游戏咁啊，你个人唔好坐上去先，你啊多手你揾个拳头揾只手指咁样笃落个床褥度，咁其实咧你照计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嘅情形，你喺一堆咁样嘅波子咁去散，即系去铺咗喺度，你谂住你去将佢挤走佢咩？但系你道力，你一笃落去个床褥嘅时候，调翻转你笃凹咗个床褥，反而令到周围啲波子向翻你个手指度涌埋嚟添。咁、 嗯、 其实喺呢一个，即系我点解要打个咁嘅比喻咧？其实而家咧就系喺佢呢一个咁样嘅量子系统模型里边咧，嗰支激光搅棍咧就好似一支我头先嗰个咁嘅手指或者拳头嗰个作用咁样，佢、 嗯、 改变咗入边嗰个能量井嗰种能量分布。吓、 嗯， 于是乎咧。我好似摆一个能量落去，将啲嘢截开，但系实际上原来呢一个激光系促成咗一个咧，反而系能量更加低嘅部分，令到周围啲粒子系更加倾向涌翻入去，吓 check 翻住喺里边。所以其实你问我呢度系咪有乜嘢？整体上当然好似有啲嘢去同牛顿定律好唔同啦。咁其实喺量子系统入边啲嘢同牛顿定律唔同，系天经地义嘅。 而且實際上佢又唔係講到咁巴閉，講到話將啲嘢真係變咗做一個發現一有一種，即係好似你即係可能大家想象，可能發現到有個新嘅粒子，佢原來個質量係負，完全唔係呢回事咯。佢係只不過係一個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喺一個量子效應之下表現出一個合乎量子力學表現嘅一個結果。 但係佢 叻嘅地方就係佢用實驗真係做咗出嚟。 但係個文章本身衰嘅地方就係頭先嗰套嘢你完全冇講啊嘛。係 啦， 即係佢俾呢個感覺就係咧，好似有一 好似發現咗個新粒子，嗰、那個粒子係負質量嘅，咁其完全 唔係呢回事。咁你呢個就不負責任咯，呢個寫嘅方法就 嚇。但係佢仲吹到話可以同天文嗰啲有關，大家就會諗到，哇！咁係咪牛頓力學嗰啲咩 GMM over R 嗰個有個 M 係變咗負，咁有啲萬除咗萬有引力，有萬有斥力咯，咁即係啲人就會吹到嚟，會誤解到呢個位咯。但係完全唔係呢回事。 係啊，嗱呢度咧，我亦都想問一問嗰個傳媒嘅問題啦。就 BBC 呢以他一貫的作風呢，其實他如果做得那個即所謂現在這一部分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這部分呢，那個科學編輯都應該是這行家出身來的嘛。 是他算做得比嚴謹，所以就加了 quotation 咯個 negative mass 就加了一個， 不是的，他這個不是誤解的，他這個不是即好像我們理解說即那個不同意思，他只不過是引述的意思是誤解的，他引述佢就落嗰呢個引號嘛， 但事實上咧，我覺得就係你問我話咧 ，BBC 係尤其是你話做呢量子光學嗰啲人咧，英國大把啦，即係都好話唔好聽，求其都執幾件，我哋都試過執過一位上嚟，我哋即係我哋節目度啊，即係我老同學咁啊。即係英國做呢啲係好叻嘅，其實你話要揾一個人去能夠將呢一個原本 Washington State U 嗰個線稿內容再 elaborate 多啲嘅，講到叻過陳志宏嘅，咁我絕對有咯。 唔係而家我諗，如果我哋做咧呢個節目咁耐咧，我哋睇啲歐美傳媒嗰啲呢一方面嘅報導都質素都好參差。 係啦係啦，即係我覺得今次嚟講，我覺得都即係差差地咯。咁但係再翻譯成為中文就只會更加差咯。啊，即係照單。全收咯，其實今次連 BBC 都照單全收嘅呢單嘢，但系你話有喺即系邊度為之最準確呢，就係、是、嗰、那個學術期刊即系刊登啊，佢咧就即系呢一個研究咧 OK 好嘅，但又唔係如果你話如果真係揾到一粒粒子去負質量，就唔係 PRL 噶啦，係上 Nature 上 Science 噶啦，但系而家咧就佢又上咗 PRL， 即係其實就啱，我都係恰如其分。就代表住佢唔係一啲好渣嘅叫做 physical review ABC， 即係 physical review ABCD 都唔係好渣，因為 Stephen Hawking 都係出 physical review 啲嘅啫。咁但係 physical review letter 就比起先前我講嘅 physical review ABCD 呢啲期刊係高，但佢未高到，如果佢再上多啲咧，就有機會逼近呢啲 Nature 同 Science 呢類嘅，或者一啲 Nature 以下一啲比較次級嘅 journal 都有可能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喺嗰個由個期刊個質量都幾恰如其分，反映到佢今次呢一個研究係一個。比平均之上，但系又未去到真唔系一个顶尖到系好 revolutionizing 嘅研究咯。 冇睇就知啦，嗰段新闻摆喺呢度咁样，其实你已经知道唔系好坚噶啦。我哋如果话睇咧，佢去到譬如话喺即系头版，咁嗰个就证明到，如果你话摆翻 头版再印埋个牛顿喺度， 咁啊嘛，咁嗰啲唔同。但系咧，嗱而家嗰个问题咧就系你譬如呢类新闻咧。佢係對嗰、那個物理學嘅圈子，佢唔係真係產生作用啊！佢係俾普通人睇啊嘛，因為行家你即刻睇到， 係嘅行家就完全知道係咩回事咯。 所以嗰、那個、即係佢去做呢樣嘢，嗰個客觀效果不大嘅，即係只不過令到你啲人哦，你知道原來呢個喺美國有間大學叫做華盛頓國立大學咁解啫嘛，即係個目的 係。其實 係 咯，其實就算你睇翻成個論文嘅標題咧，佢就係話 effective negative mass effect in 一個 Bose Einstein condenser，人哋一行內人一睇 Bose Einstein。可能成只要一篇系 quantum 嘢嚟， 系啊， 吓咁啊唔会话去即系产生呢啲咁嘅，唔会咯。我咧就好衰唔衰，因为我睇咗呢篇嘢先，咁跟住我再睇下内文，我知道有啲唔对路，所以我唔系好想攞嚟喺科学新知讲。但系点知咧喺呢两日入边咧，突然之间嗰啲传媒又弯晒，咁所以我忍唔住又攞出嚟讲。 我哋要讲一样嘢就嗰、那个唔系想介绍所谓呢个负质量。而是想踢爆而家嘅傳媒咧，佢哋報導科學新聞嘅時候咧，嗰種咁嘅低水平啊！ 嚇，咁咪彰顯到我哋價值咯，係咪？肯定香港冇人好似我哋而家咁講啦，係咪先？ 唔係嘅，有人即係可以咁講吧，係佢。 唔想或者冇呢個平台啫，即係我相信咧，香港卧虎藏龍人都相當之多嘅。 唔係，我唔係講冇咁嘅人，不過就係話喺一個媒體入邊冇媒體係可以係俾到我哋呢種評論， 用呢種態度去講。 咁我哋真係由一個好科學嘅角度，我會俾即係行內個角度講呢件事咯。 係啊，但係反而可以即係講明嗰樣嘢嘅，就即係新聞咁固然啦，大家想知道一啲正面嘅嘢，但係都可以報一啲負面嘅嘢嘅。譬如舉個例啊，邊個即係作假或者啲新聞係點作大呢，其實你都可以報噶嘛。 係 其中一個報咧就係譬如話，我諗你都有記憶嘅。Co-fusion 啊， 嚇係 係嘛？嗱 ，Co-fusion 咧，我哋試過咧，即係有人話 Co-fusion， 我哋都照做，就係話俾你聽係冇呢回事。嚇話佢係流嘅，咁事實上呢個有作用，因為點解咧？即係而家譬如話有啲新聞咧，佢啲人進出嚟去爭風頭咧。其實咧踢爆佢嗰個本身已經係一個新聞嚟 嘅，係，即係而且我覺得傳媒，即係你唔好話啦，我覺得都有責任去透過呢啲咁樣嘅 back and forth 嚟去俾一個更加貼近真相嘅消息大家咧。 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有冇物理學家即係去做完之後去報紙或者雜誌度做嘅？ 我咁講，好多時嗱，即係你譬如話菲利波呢啲人，原本都係做喺物理行內出身，跟住佢再去做咗 Nature 個編輯，咁跟住就慢慢走咗去，而家就基本上全職做一個即係 報人， 係啦係啦，一個咁樣嘅寫書嘅人啊，咁一個咁嘅角色，咁美國好多喎，呢啲人美國可以好多， 唔係，但係你講得係尖酸刻薄啲啦，就係佢做嗰樣嘢都。即係做唔到第一線嘅研究先做呢啲嘢啫。 其實都係，即係佢哋會咁講咯，係冇得翻轉頭，又調翻轉講，喺科學行內唔係人人都做到呢樣嘢嘅，因為呢樣嘢你需要嗰個涉獵好廣。咁菲利波佢本身又係即係好似呢類咁嘅人，大家都好尊崇佢，佢係一個，佢唔係一個真係研究做唔成走出嚟嘅人，佢係研究做得成，又走咗去做埋 Nature 嘅編輯嚟去決定邊個嚟邊個唔嚟，所以佢係做一個好有 sense 嘅人。咁所以佢再去做呢啲咁樣嘅寫書嘅嘢，大家係唔會調氣唔順。咁亦都真係去透過喺即係學紅褲出身打呢個無人堂自己打出嚟，咁所以就佢即係佢可以咁樣做咯。 嗱，但我相信呢個亦都涉及到後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你做呢行嘅話，對嗰個生計有冇影響？事實上喺英國做第一線嘅研究咧，事實嗰個報酬唔加都唔係好大， 都唔多 嘅。咁所以頭先我哋講過有個誘因啊，因為如果譬如話你寫一兩本真係比較紅嘅書咧，嗰、那個經濟上嘅報酬係有吸引力 嘅。咁你睇 Stephen Hawking 點解要寫成三四本嗰啲書你就知啦， 咪寫到而家仲寫 養起自己噶嘛，養起埋個夥計噶嘛。 唔係，我哋講過啦，佢嗰本咧《Brief History of Time》咧。佢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係因為佢女嗰個學費啊，佢自己如果唔寫書，佢都經濟都好拮据嘅， 係 啊，咁佢寫完本書咧就。即係下一代嗰個經濟嘅問題咧，就解決 到。係係，咁其實就英國好多，譬如Roger Penrose 啊、Martin Rees， 佢哋都要即係都要枕住出一啲，不過佢出親啲書都係好書嚟嘅，真係好好嘅書嚟嘅。咁所以就即 係嗱，呢個就係講到就係話咧，佢因為嗰個經濟壓力而寫，但係冇 compromise 到，冇影響到嗰個質素。 係 啦，即係我的意思係點解咧？就係話如果佢個條件好優越咧。好多時佢哋唔會寫啲書嘅，愛因斯坦就一定唔會寫嘅。係 啊係。 佢寫嗰本咧係同人夾，而且我諗個係個主要係嗰條友執筆嘅啫，要用佢個朵。 係啦係。 嚇！如果愛因斯坦嗰就淨係寫 paper 啫嘛，唔寫書啊嘛。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喂佢邊得閒同你寫書啊？佢得閒唔好諗多兩條橋出嚟仲好過係咪啊？ 係啊係。即係你除非佢係要即係又咁講啦，而家今時今日嚟講寫書都有作用嘅，但係你一定要寫啲行內嘅 textbook， 就唔係一啲 popular science 嘅書咯。即係愛因斯坦，如果你可能嗌寫本 textbook， 佢都有興趣寫嘅、但係就佢會將寫 textbook 嗰啲 priority 擺喺寫嗰啲 popular science 更之即更加高咯，一定會擺。 所以咧就喺我如果冇記錯喺牛津大學咧，佢哋有一個 chair 係 for 呢個科普嘅。 是 咁當然唔係二打六啦，嗰、那個應該係好勁嗰個。 係啦， 係 啦。 但係就即係佢喺西方世界，佢哋容許一樣嘢就係咧，佢哋覺得科普本身咧有個存在價值，存在價值喺邊度咧？就係佢可以影響下一代。 因為安斯坦細個時都係睇科普嘅， 而同時間咧，佢哋有個傳統留落嚟嘅。你譬如話 Faraday 咧，逢禮拜五佢就會做一啲咁嘅 demonstration， 同一啲即係公眾講下科學嘅。咁所以即係佢哋本身唔係淨係意識到呢樣嘢係有教，而係佢哋已經係傳統成個學問建構上係有呢樣嘢，研究與向公眾表達同教學。同學校教學的學生呢幾樣嘢係基本上完全係即係佢哋都 連成一體， 即係係佢哋認為連成一體嘅咯。 係啊，咁呢個就係嗰個西方教育嗰個優越之處啦。咁至於我哋幾時喺譬如喺香港可以做到咧，這個就要我哋要加倍努力啦。 啊，埋完你嗰時添。 好啊，下次翻嚟就講另外一樣嘢反啦。